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要谈计划，我们的计划还有上帝的计划。我们常常做计划，首先我们做短期和简单的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天或者整个礼拜要吃什么东西，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计划才知道应该买什么菜。那么喜欢做长久一点的计划的人，他们也许喜欢去 Sam's Club， 因为 Sam's Club 就可以买大量的东西，也可以省一点钱。那除了这些比较小的短期的计划之外，我们也做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计划，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我们要住哪里，我们是不是要买房子，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小孩子要在哪里上学，我们年老的父母，我们怎么样要照顾他们。那关于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我们都需要做计划，有时候也真的不太容易做出这些决定这些计划。有些决定我们也会挣扎蛮久才做出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计划。那么关于我们做计划，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一，圣经说我们做计划是好的。请听两段圣经，从箴言这个圣经旧约的一本书，关于我们做计划的需要。第一段是箴言第六章，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第二段是从第21章，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做计划是好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当好管家。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很多恩赐才能，我们应该好好的计划如何使用这些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但是这也是第二点，圣经另外提到，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现在请听另外两段圣经经文，关于如何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得小心。第一段是从雅各书第四章，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反这样夸口都是恶的。第二段经文我们大概都很熟悉的，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在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可以学到什么呢？其实可以学到很多，我就要提到两点。第一，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要太骄傲地以为这些计划的实现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特别当我们在做比较大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之前应该好好地考虑圣经的教导，也应该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做计划之后呢，我们应该把这些计划都放在上帝的手中，求他照他的旨意给我们或者不给我们。第二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是在注重什么呢？虽然上帝的确给我们很多物质的祝福，我们也可以享受他这方面的恩赐，但是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为这些烦恼或者忧虑，我们不要一直注重这些，为了这些做很多的计划，反而忽略比较重要的事。耶稣说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那些其他的东西他一定会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记得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我们要说七个不同的祷告，但是只有其中一条，一个祷告，一个祈求是关于我们属肉体或物质的需要，那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他六个祈求都是关于属灵的事，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那么我不知道你如何应用把这些原则在你们自己的身上，但是至少我知道我自己常常思虑和烦恼那些物质的东西，那些我肉体所需要的东西，我优先的考虑常常不正确，我猜你们也常常是这样子。好，如果要总结这关于我们自己的计划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做计划是好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做计划可以帮助我们当好管家，好好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要骄傲地以为我们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上帝也一定会让我们这些计划实现。另外，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的计划应该考虑到也注重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指出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注重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注重一些没有真正有长久价值的事情。好，那个是我们做计划的部分，现在换上帝做计划的部分。你如果好好的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圣经大部分上帝的计划是为人的好处。的确圣经记载了不少上帝要降祸的计划，上帝要把灾祸降到人的身上。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就有提到这一些东西。但是上帝主要有这些降祸的计划，是因为他要借着这种律法来使我们悔改，承认我们的罪，然后领受他在基督里的赦免，他的福音。上帝主要的计划就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在耶利米书说， 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很奇妙的，我们自己的计划常常不怎么及格，但是上帝为我们所定的计划还是多么的美好。圣经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为我们人的好计划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比如圣经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也给我们一切的好计划，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并且最大的应许，最大的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借着他独生爱子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永生。耶稣2000年前已经赚得了这个你的救赎，当他再来的时候，把你这只绵羊放在他右边，让你进入天堂荣耀里的时候，这个就会完全成全他为你的计划。今天是江宁起的第一主日，今天也是一个新的教会年的第一主日。在江宁起的时候，我们思考耶稣的来临，他2000年前的第一次来临，还有他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的第二次荣耀的来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为成全他为你的计划。今天在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里，马可福音11章1到10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受死一个礼拜之前，如何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很有意思，这个来临，这个进入耶路撒冷那时候快要受死的时候，这个不是耶稣圣诞节的时候的来临，也不是他世界末日的时候的来临，但是这段经文还是非常适合当江宁起第一主日的福音书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上帝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3天后复活。并且耶稣当天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看他是他们荣耀的君王。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他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我们人才会看到他真正的荣耀。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就是提到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如何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把万民分别出来，绵羊基督徒放在他的右边，然后山羊非基督徒放在他的左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圣诞节来临的目标就是在耶路撒冷受死复活，也看到他最荣耀来临的预表。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就是圣经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圣经自己说，他圣经就是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上帝要拯救你的计划，在圣经的3页已经开始记载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上帝马上就应许他们，也应许我们，也就有这个计划要拯救我们。一位救主就是会来压碎撒旦的头，释放我们。接下来旧约圣经不断地提到这个救主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新约就记载了耶稣如何来做他救赎我们的工作，然后书信就告诉我们这救主这个救赎丰富的意义，上帝对我们何等丰富的祝福。这个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就是充满圣经的书页。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也是很仔细的，我很喜欢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计划是多么仔细的，连这个耶稣要骑的驴驹都有那么细节的计划。耶稣告诉2位门徒，他们要去 去哪里拿，并且当主人不想要给他们这个驴驹的时候，耶稣还告诉门徒他们要说的是什么。结果事情真的是这样成就了，完全照着耶稣的计划。当耶稣在骑这只驴驹的时候，众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些话都是从旧约圣经而来的。百姓知道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正在应验他的应许，正在实现他的计划。的确百姓不是那么了解这个计划，但是他们完全正确地欢迎他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救主。这弥赛亚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也是旧约先知撒迦利亚很清楚的预言。我们今天的入坛词还有回应经文都使用这位先知的话。你看，这都是上帝拯救我们拯救你的计划。我们的计划常常不太好，我们是骄傲地来做计划，我们的计划也注重不对的事情，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计划都是非常好的。上帝的计划是赦免我们罪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救赎我们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赐给我们永生的计划。感谢上帝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为我们这样计划，并为我们成就这些计划。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